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坏了，你已唱完我的声音陪着你吧。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已深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 Oh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这首歌的旋律相信你一定觉得很亲切很熟悉，但是演唱人却换了一个，它是来自于黎明的经典作品《夏日亲情》。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蔚蓝的翻唱。我还记得当年黎明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帅气阳光的形象可能是后来很多的偶像歌手也难以给我的印象了。在四大天王那个年代，那些美丽和帅气都是相当纯粹和单纯的。大派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林忆莲《夜太黑》。 夜太黑，